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巷，埋进血雨青山。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格雷地板，原生态，无醛添加，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开启您的绿色生活。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服务电话400-600-9380。格雷地板。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着。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都热量了才当书记呀？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96938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38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高淑珍，2016年全国38红旗手标兵，她先后担任东太平村和三涧西村的支部书记，率领村民风雨前行，终于实现农村致富梦。然而在最初接任村书记的时候， 高淑珍心里并没有底。 我为什么到这两个村当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也不知道在村里怎么干。怎么干成的呢？就是实干、加油干，排除一切干扰和困难，锲而不舍的斗争，才换来了村庄的和谐稳定。 为了改善农村面貌，高淑珍决定自己掏腰包，把十几年家庭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垫付工程款。每天早上六点，高淑珍就出门，在村里转一转，看一看，晚上一回来就研究政策。多少个不眠的夜晚，然而他并没有放弃。 政府也不是很宽裕，我就把自己的多年的一点积蓄，最后向亲朋好友借，我就能喝上。当时什么信念支撑着我这样做，就是因为我坚信发展就有钱，带动群众党员一定要干，即便是自己垫钱也一样干下去。 出于女性的本能，高淑珍知道干好农村工作最重要的是抓民心，做群众的贴心人，多做得民心顺民意的事儿。为此他就从为民服务抓起，把全村的妇女姐妹组织起来，成立了巾帼为民服务队。2006年8月，全国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现场会把三涧西村作为示范点，家字形体系在全国开始推广。 农村妇女可以说现在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就看你怎么样发动她、利用她、引导她。如果不去教育引导，我们广大妇女可能就在家里墨守成规。特别是广大妇女解放自己，先解放思想，有新的思想来支撑，新的知识来支撑，我们的妇女就会有新作为。 由于执着工作压力太大，高淑珍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六个月不幸夭折。好多年过去了，但每当提到，高淑珍仍然十分自责。伤感的话题让采访一度停滞。 对于这个孩子的夭折，也有主观的认可。这个主观上来讲，实话实说，我作为母亲也没有尽他。从客观来讲，他在我的胎中，在我的腹中发育不是很完全。天， 青春无悔。无限的努力和执着让高淑珍带领村民体尝到了胜利的喜悦。荣为2016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他，仍然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 我当选这个三八红旗手标兵，一是非常荣幸，也很骄傲，但是我感到我的肩上的重担更重。作为一个标兵，就要发挥标水作用，就要发挥模范作用，更重要的能够带动广大妇女，宣传广大妇女参政议政，在我们新农村建设当中啊，尽一份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出出彩的人生，做一个新兴时代的出彩女性。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高淑珍，我认为经典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活在当下，享受过程。 秋来，你的爱意无 才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七夕晚，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这种感觉该不该放在心底？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好让我学习如何约会。我想偷偷对 行星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表示，要想方设法解决一些家庭二孩想生又不敢生的甜蜜烦恼。十三五期间将增加产床8.9万张，基本满足生育需求。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日前表示，将出台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进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稳定预期。人社部部长倪为民昨天表示，今年将采取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保障困难家庭就业，抓好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有信心完成1100万人以上的就业任务。央行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二月的外汇储备余额为30051.2亿元，环比增加69.16亿美元，增幅为0.2%，为2016年6月以来的首次回升。滴滴出行日前宣布，将对动态调价功能实行双重封顶，快车最高溢价29元，专车最高溢价59元。今后还将建立供需预警机制，能够通过 APP 对用户发出预警。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好，前程无忧。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代收费。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李继伦，欢迎大家收听我的新歌《世界上最大的谎言》。那么，究竟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首歌里，快来听听看哦。 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天再高又能怎样？踮起脚尖就更接近太阳。 陶晶莹的《单身旅记》本是张雨生的作品，相比张雨生带着摇滚色彩的编曲以及略显颓废的声音表现而言，桃子的声音偏向了明亮的特色，有一种很强的穿透力，所以情感的纹路也显得更加的清晰，让我们体会到旅行要的就是轻松和放松，太沉重的东西反而会成为旅行途中的包袱。林志颖，快乐至上。 我又见月亮的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呐，困不住的心，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保护属于我们的

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啦啦啦啦啦，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日前湖南一个10岁的女孩因为骑共享单车摔倒了，肺肝挫伤被送到了 ICU 救治。她是通过付1块钱给同学，同学再拿家长的手机解锁的方式用车的。那么共享单车的手机应用当中也有要求，年龄不足16岁的用户不能注册使用。对此呢，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运营商没有明确的警示，那需要担责。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运营商已经对年龄做出了限制，出事故运营商不应该背黑锅，责任应该在替他扫码的达人身上。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春雨说，既然国家有规定16岁以下不允许骑共享单车，那么10岁以上的孩子骑单车出现事故，是家长没有起到很好的监护责任，家长当然应该承担后果了。董新宇说，共享单车本来就是方便市民惠民的一项政策，你自己不注意还反过来找别人的责任，那这个社会怎么现在变得道德都无所谓了呢？难不成自己走路摔成了重伤还要讹修路的吗？共享单车本来是给市民提供便利的，然而国内还有很多人的表现让人挺失望啊。比方说设置了私人的锁啦，拆了车座，甚至是烧毁单车改单车等等，现在更是出事故了。其实共享单车的出现是不是错的呢？让人深思了。继续刷新微博。家长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为主构成的，参与学校的管理，参与教育工作。但是现在呢，长江日报的记者发表啊，对于不少中小学生家长来说呢，家委会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做的呢都是发通知啊、代收钱啊、搞活动之类的。那有一些家长想退出，但是又没有人愿意接手，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天有加牛说，与其说家委会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还不如说是应试教育的傀儡。他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傻事儿，好在及时发现孩子更喜欢体育，摆脱了应试束缚，后来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体育专业。觉得家委会应该是学校教育和监督的建言者，而不是二传手，你觉得呢？尔伦说，中小学的家长委员会其实很重要，是参与学校管理并且对学校进行监督的组织，它的作用能不能发挥，一要看校方是不是重视，还要看家委会的理事长秘书长是不是有作为。从我的经历看，只要家委会提的意见具体有合理性，学校都会接纳，关键是认真二字。家委会应该是沟通学校和学生家长的桥梁纽带，但主要的功能呢，应该是沟通双方的诉求，而不能演绎成代收钱代通知的二传手。有的时候学校直接的通知反而更加快捷有效。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于洋，969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适合爱乐，由我来冲到你不准，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本来是王菲唱给女儿窦靖童的。有着丰富演出经验的动力火车把这首本来安静抒情的歌曲改编的是热闹非凡，台湾原住民男人的狂野表露无遗，也把演唱会的感觉带到了最燃点。音乐的确是一个可以定格瞬间的东西，不管回忆是快乐还是悲伤，只要听到旧的旋律，总是会引起那一瞬间的激动。范晓萱，你的甜蜜。

上节目的时候啊，突然看到在微博上有一条消息，还是很励志的，说到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位老奶奶，她是一位极度狂热的健身爱好者。最近呢，她在昆士兰的健美比赛当中获得了60岁以上年龄段的健美冠军哦。那这位70岁的老奶奶就说呢，她每天早上4:30准时到健身房锻炼，一周要去6天，坚持了很多年。这样的一条消息呢，让女王觉得好励志哦，真的觉得应该向身边的这样一些有坚韧感的人学习，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比方说每天锻炼5分钟，你觉得能做到吗？ 青春的岁月换成的记忆，别 1-800-669-96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银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理财新规已修订好，出台时间会和大资管管理办法出台时间做协调。曹宇表示，大资管管理办法是最低标准，理财新规要求会更高。丰台区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透露，作为中心城区地铁线网的延伸，丰台区公交骨干线河西地区的有轨电车 T1 和 T2 交通线未来将和14号线和房山线对接，计划今年开工，开通时间尚未确定。新能源分时租车产品出行与北京市政路桥合作开发的首批约300辆车已在二三环国贸桥、双井桥、亮马桥、燕莎桥和华威桥等20多个点位停车场启用。近期 GoFun 租车还将上线夜间租车功能，用户只需要夜间使用后把车辆充上电，就可买一段夜间特定时段限定距离的车辆使用，而且价格比白天更加优惠。从即日起到4月28号，2017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将举办各类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88场，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预计达到4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0000余个。对于房屋70年产权到期后如何续期问题，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日前表示，将出台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稳定预期。 奇妙的结局，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烛烟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王姐。

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们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而工作了这么些年来，感触最深的还是快乐的学生时光。有人说，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生命、时间和爱。你想挽留，却渐行渐远。但是在记忆的深处，那些学生时代难以忘怀的记忆，依然会在特定的时候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如今天。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完全不想悔疚。身边的声音祝福我的一切，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这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会，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今天这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更回，你终会说已早改变，独自梦下去都不悔。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相信风中意会，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今天且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更回，你总会说早改变，独自梦下去都不悔。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每年的春天，草长莺飞，外出赏花踏青正是时候。而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北京同样有许多鲜花圣地等着你。在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中，最著名的是城墙脚下的一圈梅花树。每到三四月份，梅花背靠城墙盛开，非常的漂亮。而在香山公园植物园牡丹园，是目前北京地区种植牡丹品种最多、数量最大、展示面积最为广阔的展览区。500多个品种的6000多株牡丹，花期可以从4月下旬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想要看牡丹，一定要到香山北京植物园。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古刹的仙气，盘拓寺的紫玉兰已经有300多岁了。想来沾沾仙气，观赏灵气逼人的玉兰花，来这里就对了。每年的4到5月，苹果园地铁站下车换乘931路，到达潭拓寺，赏一赏玉兰，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清新美好。西城区太平街19号陶然亭的月季花，每年的春天都以这样的姿态等待着游人。你能想象400多株的月季在枝头盛开吗？微风吹过，又是怎样的沁人心脾，怎样的让人忘情呢？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现在在京郊也可以看到了。在云蒙山森林公园的杜鹃观赏节上，5000亩的杜鹃绽放着红色的光彩，漫山遍野红彤彤的灿若云霞。在绿色树林的掩映下，火红的杜鹃的确是种诱惑。北京大兴庞各砖的万亩梨园是北京周边种植面积最大、开花最早、品种最多的古梨树群落。中心区位于梨花村，现在保存着100年以上的古梨树3万多棵，其中树林已经有417岁的贡梨树，已经是大兴梨花节的标志建筑了。大兴梨花节在每年的4月份举办，除了赏梨花，还可以品尝到梨花宴、蘑菇馅饼、祖传扣肉等等特色美食。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在北京，你选好在哪儿赏花了吗？

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工作当中，在志愿服务当中，要不断的总结，不忘初心，永远继续前进。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冷风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会催你喝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会坚持让你带伞； 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能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也一阵一阵的。晚上一顶大蚊帐，天一黑就是甜蜜的时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花香飘进了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就是家。我是雨阳，爱是最好的陪伴，不要忘了对家人说一声问候哟。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